差那么多，总有一个是个你。 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来的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从童话的光亮，雪橇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，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，真是爱多些缘 We'll be right back.

北京时间十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华丽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许愿池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一放，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。大多数学物理的人都常常有一个疑惑，那就是学物理到底能干什么。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想清楚自己真心想要什么，毕业后想做什么，人生将走向哪里。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级的理想的话，那就是希望能在大地上画满窗子，让所有适应黑暗的眼睛都适应光明。 我的理想是你那样一个金子抱着的盒子，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人从来没见过，全都是被现象却染红的，虽然有着巨爱红颜色，盒子里的东西变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你值得骄傲，骄傲是你值得最有力量，力量力量做任何事情，那鞋子上的鲜血就开始湿了，把是你的裤子都染红了。嘿，我的理想是你那个那个出去抱着你那个盒子，可是我的身体在这儿呢，那个大举的肩膀和腿挡着， 我的理想在哪儿？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，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。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这次再做不好，我们 也 有 出去买小弟的呢。 一天到晚的， 你 多少人盯着你这个味道？ 我 那女 朋友，你真不知道，你可别后悔。 You're always shy。 活力 UZ 克，不 听话，只听歌。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, something beautiful. Selling a dream, smoking mirrors,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, on a miracle. We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,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. Never let you go, never let me down. Oh, it's been a hell of a ride, driving the edge of a night. Never let you go, never let me down. Don't give up, nah, nah, nah. I won't give up, nah, nah, nah. Let me love you, let me love you. Don't give up, nah, nah, nah. I won't give up, nah, nah, nah. Let me love you, let me love you. 매일이 붐이라게 터질 것 같은 기분 어떡해 위험해 이건 마치 예 그랬네 내 미소에 걸렸어 It's dangerous rap 근데 왠지는 모르지만 상쾌해 It's the love 이제 갖고 싶어 너를 It's the love 내게 와줄래 위장디러스타일 更懂得珍惜爱 全力以赴就怕你受伤害 量身定做的宠爱，让你对我依赖，给你安全感，一起走到终站。爱情叫人心醉，越走路就越强烈，难以抗拒的澎湃，因为你而勇敢。未来我只期待有你的精彩。 별뜻도 없이 네 말에도 눈물 별뜻도 없이 네 말에도 웃음 Some are hard 춤추는 방도 다 너 때문이야 다 이제 너 없이 nothing 솔직하게 보여줘 네 진실한 만큼 숨길 필요 없어 더 나만큼 변치 않고 널 바라볼 수 있는 사람 따위 나 말고는 없음 让我走进你 世界 天空虚的 죄 答应你我不会让 幸福擦肩

多倔强的我，在沙漠中长大，流过的眼泪被阳光蒸发，留下的伤痕被流沙埋下。 想起从前的时光，那时的我

间，你在我眼前，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。当我夜幕中准备，只想让沉默的能开解，在不同的遭遇里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，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，我情愿这是幻觉，也不愿是种告别。已经忘了你的名字，就在这座寂静心事，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。给我一整个拥抱，好让我不至于太潦倒。时间过一分一秒，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。遭遇里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，当乌云的蓝色渐渐渐渐着无边境界，我始终等待再见，只不愿再也不见你。已经忘了的名字，就在这座寂静心事，怎么还有你的样子？想形容你的句子，关于你所有心事，已能记得算是那一刻是你地址，忘了你的名字，就在这座寂静心事，怎么还有你的样子？我始终等待再见，只不愿再也不见，真的忘了你的名字，是在那座寂静心事，一直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。

月的睡觉期，大心的那是热力，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结冰，都是时候敞开。Ah yeah, we look so wild, wild. 那些放纵幻想是我们的经过 ，bell bells， 不能都 get out。 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得了报应，用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有一点点心理，闭上我我的眼睛是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你，我有一点点修炼，闭上我我的眼睛是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太得意，无论何方要我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有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炼，闭上我我的真气是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你，我有一点点修炼，闭上我我的真气是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的回忆， 每一集都看过，每一步都很不错，痛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几句漫默，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点幽默，但是常常路过我们的主角，也许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才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会的恶趣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， new chapter. See, I once was a king,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.

却不知白天黑夜的存在，世界消失，有你在我心里，真美。

身体的这儿。 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十八，作词人易家扬、李玟，读歌人王悦。时间像漂浮的影片，交汇成时光新月。一个梦，一滴眼泪，静止在第一天。孤单看台北的云飞，在幻想未知的脸。一颗心，一个夏天，遇上风的预言。是谁给我信念，说天空没界限。一天，一月，一年，让我勇敢跨越。走过爱，走过痛，走过昨天，走过梦，走过多少黑夜。带着梦想，让我去看世界。不为谁停留在那一边，走过迷，走过怕，走过阴天，走过雨，走过黑白是非，再看一眼青春的蝴蝶，回到十八岁的那一年。 时间像漂浮的影片，交汇成时光心月。一个梦，一滴眼泪，静止在第一天。孤单看台北的云飞，在幻想未知的脸。一颗心，一个夏天，最伤风的语言。给我信念，说天空没界限。一天，一月，一年，让我勇敢跨越。走过爱，走过痛，走过昨天，走过梦，走过多少黑夜。带着梦想，让我去看世界。为谁